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喝点水。 嗯， 补充水分的同时呢，咱们平时啊也一定要注意合理的饮食。 哎， 身体需要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等等，而不是油脂、脂肪、高盐、高糖，这才是所谓的合理化。 嗯， 说到这儿呢，就提到了奶制品的重要性了。大家仔细想一想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家往往就忽视了忘记每天一杯奶的习惯。 是，而咱们很多老听众啊就能保持良好的喝奶习惯。 嗯， 特别是挑选营养更全、含钙量高、吸收快速的羊奶。 嗯， 那夏天到了呢，随着消耗量的加大呀，这个出汗多、水分流失大、空调冷风吹啊等因素影响呢，羊奶就可以帮助到我们来补充能量和营养。那今天开始呢，瑞麟发放5000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做为期一周的低门槛试喝活动。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呢，您现在只需要花到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。那订购2盒的话，一个月的量还要再送大家一个价值198元的精装高档礼盒礼品紫砂养生杯一个。那听到了就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哇，我再帮大家理一下，也就是说2盒516块钱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加上19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一共才花到198块钱。 是的， 羊奶呢，您能喝上一个月的时间。紫砂养生杯啊，茶汤香醇，钢琴烤鸡外观，送人啊也很高档。一支呢，在市面上你得花198元。活动只有这一次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订购羊奶粉就能不花钱，免费得了。 是的，那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，瑞麟呢一直都是做8盒10盒的套餐，少了不卖。一呢，是因为本身广播价99块钱就已经是成本价了。 对。 二呢，是因为咱喝奶呀是个长期的过程，那大家都得慢慢来感受。这一款瑞麟呢是获得了羊乳制品金奖，产自于羊乳之都陕西富平，秦源乳业由中国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，经过了市场检验，品质相当好的羊奶粉。所以呢99块钱一盒，2盒198块钱能喝上一个月啊，完全就是给大家做尝试。 是、 那紫砂杯呢更是之前订购6盒才有的赠送，这一次呢也是相当于免费赠送给您了。 嗯， 活动仅此一次，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可能有朋友就说了，这天热了不想喝奶，那我真要批评您了。喝奶呀是终身都要做的事情，它是营养的最佳选择，营养元素包罗万象，而羊奶更是在国际营养学界受到了高度重视，脂肪颗粒小，有利于吸收，钙质丰富，还含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，还有我们的核酸类物质，营养元素高达了上100种呢。 想想看，每天喝一杯这样的羊奶呢，摄入这么多的营养，身体怎么会不好，体质怎么会不增强呢？平时呢生活节奏那么快，吃饭啊不是荤腥油腻就是没定点的，这个身体啊亚健康太严重了。天热了羊奶更要喝，因为它性平温和。那有听众直言说，这喝羊奶啊很舒畅，而且呢外面买这一盒瑞麟羊奶粉258元一盒，但是在独家的广播渠道，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上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一盒。订购2盒呢198，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，还要再送您一个精装的紫砂养生杯。那线上40071061084007106108，很多听众啊都是喜欢这个赠品的。 没错，你看家住朝阳区的李老师啊就说，职业病，有一个紫砂杯啊、泡泡茶真不错。还有大兴区的张女士就说了，咱们北京啊喜欢吃羊肉，这羊奶倒是没有普及，想喝起来呢。 那欢迎啊，欢迎大家赶紧把羊奶喝起来，真的是不贵。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这2盒全月装的羊奶才198块钱，连续可以喝上30天的时间。 对， 补充这么多营养的同时呢，还能有一个同等价格的高档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给您。想想看啊，这一斤龙虾呀7、8个，那都已经68块钱了。198块钱呢才能够吃一顿的龙虾，不如给咱自己的爸妈呀、给孩子呀、给爱人啊、给咱每一位家庭成员喝上一个月的羊奶呢。立刻来下单，免运费，送货到家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还剩下最后30秒钟的时间，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4007-10608 4007-10608。 好了，提醒大家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没打进4007-10608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，4007-10608 4007-10608。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，这次瑞麟羊奶的会员日的优惠是没有利润空间的，咱们花198块钱不仅可以喝一个月的羊奶粉，还送198元的紫砂养生杯、这在任何渠道啊，我相信啊都是不可能享受到的。所以最后的30秒钟，想喝羊奶，想要免费得到杯子的，赶紧来拨打4007-10608 4007-10608。 欢迎知识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唐弼和来胡尔追捕程咬金，程咬金带着100多号犯人进了山口。这道山沟啊，只有进山之路，没有出山的山口。只要把进山路堵死，里边人被困，休想出来。唐弼一看就高兴了，儿郎们把山口堵住，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。又因为他们在明处，犯人在暗处，他们不敢进去，怕吃亏，单等天光一亮我们再搜查。就这样，军兵就把山口堵住了。就听里边老程喊：哥们儿，叫他们堵他们的，咱们先分抢来的钱财。哎，你100两，我100两，他100两。来会儿说：将军，你听见没有，他们还有心思在这分赃呢，耗着吧，等天亮一个也活不了。唐弼和来胡尔傻乎乎的就守在山口。又听里边有人说：程爷，天要亮了，咱们藏不住怎么办呢？要我说呀，人急了造反，咱们出去跟他拼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，你看好不好？对，程爷，那咱们跑的是便宜，死的是认命。好，咱们跟他们拼呐，闯山喽！这是天光放亮。唐弼听得清清楚楚，来将军准备厮杀。刚才啊，他们下了马在那歇了会儿，现在急忙上马各摆兵刃。就在这功夫，就听山里一阵马挂銮铃，紧跟着冲出一彪人马。唐弼一看，不是蓬头垢面的囚犯，却是顶盔挂甲的战将和一身戎装的喽啰兵。这伙人高喊杀呀，冲了出来，把官军吓得哇倒退能有数10步。这是天光大亮，唐弼瞧为首这员将太威风，身高过丈，面似瓜皮，两道朱砂眉，一部红胡须，胯下马长出一条丁丁狼牙槊，凶似瘟神，猛赛太岁，马跑如飞，高举大槊。他小灵官打完了，奔着唐弼就砸了下来。唐弼想，这山口里怎么藏着军队啊？他哪知道啊，徐茂公叫单雄信在这埋伏。 用程咬金带犯人把唐璧和来胡儿引到这，为什么呢？这叫调虎离山计。只要这两个人不在济南城，那济南城就是英雄会的了，该干啥干啥呀。唐璧现在还没明白呢，唐璧一看这元将他给吓住了，一看这硕轮圆了，奔着顶梁一砸。唐璧一想，甭问，这又是空堂的。前者有个响马拿那个大锤，开始把我吓一跳，闹了半天是空的，甭管这也是假的，我接他一下子。想到这，双手一合，大刀举火烧天，还开，就这一横刀杆呢，他可是用尽平生力气啊，大硕汤就砸在了刀杆上啊，嘡啷的一声啊，唐璧就觉得耳朵嗡，虎口一热，这刀再也拿不住了，把膀子也给掰了，一撒手，嘡啷啷啷，刀掉在了地上。是啊，那单雄信是有名的猛将啊，在隋唐演义里16节里，单雄信是第14节，唐璧不上数，兵刃没了怎么打呀，一掰凳是拨马就败。这阵程咬金催马来到来胡儿的近前，一边走一边喊，来胡儿，哎，好小子，上次在大营外我没把你的耳朵掏了，便宜你，今天遇上了非要你的命不可。他举着大斧子就过来了，来胡儿一看唐璧已经败了，自己怕吃老成的亏，他也一拨马随着唐璧败了下来。官兵一瞧，两位主将都跑了，我们卖什么命啊，跑吧，一哄而散，这叫齐倒兵散，往东败下去了。单雄信和程咬金一看唐璧来胡儿官军都败走了，也没追，整顿人马，带着那些犯人直奔大洋山。再说唐璧来胡儿领着败兵跑出3里多地，瞧见后边没人追，才带住战马。来胡儿下了坐骑，有官兵帮忙把唐璧搀下来，怎么膀子掰了，疼于他满脸是汗呢，给他揉一揉啊，半天才缓过这口气，哎呀，疼死我也。来将军，响马怎么样了？他们往西跑了，带人追。追什么呢？就在这阵儿，济南城跑来无数败兵，到这哭诉可了不得了，您快回去看看吧，我们济南被人家响马打开了，您快瞧瞧吧。两个人赶紧带人来到城里，已经晚了。唐璧他们在这块等着程咬金的时候，那边徐茂公、魏征命人打开了粮库、银库、军械库，拿够了英雄会人马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拿不走的散给老百姓，天亮之前撤出济南。唐璧和来胡儿见英雄会的人马撤走了，城里可就惨了，鼓楼被烧毁，府衙门被烧了。唐璧跺足捶胸，却到县衙知县死了。一追查呀，后来有人报告说是贾柳楼为给秦母祝寿来了好多生脸人，你们到那查查。他们到贾柳楼一看，贾柳楼空空如也，没人了，唯独在八仙桌的盒里有一张蒙丹，蒙丹的第二人名字就是秦叔宝。哎呀，唐璧当时二目发直，秦叔宝跟我不错呀，闹了半天他是响马，怪不得我济南 闹得乱七八糟啊，这就没有家贼，引不来外鬼。可是现在秦叔宝是靠山王身旁的红人啊，要收十三太保，跟着王爷进京了，不好，我得赶快派人送信抓秦琼，抓住秦琼就不怕抓不住什么成达尤金呢、啊、单雄信就这样急忙写折报，派人往长安送信。压下唐璧，如何在这修鼓楼修衙门收拾残局暂且不表，单说英雄会的好汉在徐茂公的指挥下，在济南举旗造反，打开济南城，天亮前撤出来，却是来个开门红，旗开得胜。徐茂公领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大洋山呢，在这休息几天，他把众人找到聚义厅，跟大家说：“众位弟兄，我们这一反山东动静可就大了，那唐璧准给长安走折子，老杨林看了一定动怒，定会调大兵围剿。咱这大洋山，一离济南近，二无险可守，挡不住杨林的军队啊。你别忘了，大隋朝他的军事力量多强啊，咱们还不行。你们哪一位知道有好去的地方，有险可守，进者攻退可守，我们好落脚保存实力。”大刀王军可说：“三哥，你这一说呀，我倒想起一个地方，从这儿往北有座金提关，可进可退，咱不如前去落脚，你看如何？”徐茂公听了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说的不错，但是金提关好是好，可不好打呀。”王军可说：“是啊，守金提关的主将叫花公吉、花公义，是亲哥俩，他们两个武艺高强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况且手下有四员大将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，这四员偏将连同花家弟兄两个都是大刀，号称六口大刀手金低，因此不好打。”徐茂公说：“好打也得打，打不下来再说吧，因为大洋山不是久留之地呀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现在能上山的家眷都来了，老老少少这么多人，一旦山寨被公开，大人的孩子要吃亏呀。”随后传下一道命令：“大军歇兵三日，兵发金堤关。”经过这么多日子，程咬金的腿早就好了。这两天程咬金高兴，睡觉都乐呀，到处一片恭维声啊，这个叫四哥，那个叫四弟，您可真是好样的，您是铁汉子，您是硬骨头，您是英雄。程咬金乐的嘴呀都咧到后脑勺后边去了。转眼三日到了，徐茂公传令：“英雄会的人马带着喽啰兵赶奔金堤关，离城五里，队伍扎住，众人举目观瞧，只见金堤关的城头上旗帆招展，浩带飘扬，军卒戒备森严。来叫阵！”哎，金堤关的随军听着，现有山东英雄会的人马讨掉阵，尔等速速开关出城，要不然要杀进城去喽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城里边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一响，城门开放，吊桥一落，隋朝军队浩浩荡荡冲出城外，来到两军阵前， 裂开阵势。英雄会人一瞧都吃惊，为什么呢？看人家队列整齐，进退有方，回头看看咱们这波人这么站着那么站着，刀有前边举着，有扛着的，有那拄着的，尤其程咬金扛着大斧子像逛集市一样。徐茂公都愁了，哎，都站好站好，这可是头一仗啊，头一阵胜，阵阵胜，头阵败不吉利啊，许胜不许败，我可要派将了，派到谁谁就得出战。三哥您派吧，我们听令呢。徐茂公扭脸高喊，程咬金听令。程咬金也哆嗦，他没言语。尤俊达说，哎，哥哥叫你呢。干嘛叫你呢？叫我呢。三哥你叫我啊，什么事儿？我命你打头阵，只准胜不准败，来个开师大吉，如果打了败仗定斩不饶。程咬金没在乎，哎呀三哥，在大洋山我王六弟说了，花家兄弟和四员偏将那么厉害，嘿嘿，我打不了，我不行啊。你也知道我这根基，卖耙子出身，又是半路学打仗，我哪成啊。这六个人呢我打不了，您换别人不。他以为在家呢，徐茂公把脸一沉，程咬金，军令如山，你上不上阵？这个违令者斩。哎呀，我的斧子招都忘了，三哥出去准玩完呢，这几天光吃饭光睡觉，你们叫我养养腿，腿是养好了，招也忘了。大家一听这都不像话呀。尤俊达一吐舌头，心想程咬金说的是真话。是啊，他那斧子是我教的，我教了半天他是糊了半片记着，不知道怎么研究出几招还真好使。这些天人家都练功，他什么都不练，不是吃就是睡，可不忘了吗？忘了，忘了你也得上阵呢。他悄悄地拿起了自己的叉，用叉杆照定程咬金的斑豹铁花流的三叉骨，轻轻地一点，气不，这匹马疼的冲出去了。程咬金还纳闷呢，哎，心说这马你也邪性了，我踹蹬你出去，我没踹蹬你怎么冲出去了呢？是啊，那不是尤俊达给打出去了吗？既然出去也不能回去了，行，试试吧。他只好抬腿在鸟翅环上把八卦开山月摘下来扛在肩头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哎呀，我那几招都怎么用来的了？是砍呢，是点呢，是杵呢？他真就忘了。这老程很快就来到两军阵前，你看他扛着斧子，眼珠子逛都逛的琢磨招数啊。对面的敌将不知道，把花公鸡吓一跳，心想这响马阵势不小啊。啊，这位嚯，身大力不亏，扛着斧子干嘛来了？一旁他的兄弟给他打气儿，哥哥你别看响马的阵势不小，那是绑鸡毛凑胆子，嗨，没能耐，你压住阵脚，看我出去要这小子的性命。兄弟你可要小心。没事儿，花氏弟兄早有耳闻，听说山东济南出了个英雄会，这英雄会大部分是绿林人，也就是大道边小道沿儿打闷棍套白狼，这绿林的贼小贼还能成其大事吗？他轻敌了。花公立 两脚一颗飞虎扇，小肚子碰铁锅梁，来到当场，右手提刀，左手点指，胆大的响马，尔等这是胆大包天，敢造反，还敢取我的金滴关？ 是啊，没地方去，就看你这地方好。呸！ 你魏松想取金滴关，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，花氏弟兄是好惹的吗？你姓字名谁？通名受死。你家二爷刀下不死，无名之鬼。程咬金这儿因为忘了斧子招，正着急呢，有人问他，他不能不说呀，就看他哈哈一笑，小子，你问我呀？你家爷爷姓程，名咬金，小名阿丑，我抓过切糕，抢过馅饼，卖过耙子，闹过会友楼，得，他拿这个当光荣了。小子，因闹会友楼，我结识了尤俊达，因恨昏君杨广，小孤山长夜林，我结了杨林的黄杠啊！我会过杨林，打过来胡尔，战过唐璧，嘿嘿，今天来到金滴关，你赶快开关接我进城啊！老程越说越高兴，唾沫星子乱蹦啊。花公一听是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这帮响马非等闲之辈，闹了半天是劫黄冈的绿林人，喜的是杨林捉拿不着，劫黄冈的响马今天送到我的门上，我要是把他抓住，可该我立功露脸了。他这正想着呢，老程的嘴也没闲着，小子，我劫了黄冈，钱不够花，为此和弟兄们返山东来取你的金滴关呢。老程越说越高兴，说到劫黄冈返山东，他想起斧招了。对呀，我不是磨马脑袋吗？哈哈，小子，爷爷想起来了。花公一奇怪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哎呀，接招！马往前冲啊，大斧子柄三棱透甲锥，奔着花公义的眼睛刷就点来了，嘴里说我点你呀。花公义吓了一跳，心想不用斧子劈我，干嘛用透甲锥点我，这什么招啊？急忙刚刚用刀一挂斧子转，没等挂着呢，老程啊，他的斧子快呀，把斧子柄往下一压，斧子头过来了，力劈花山，唰，劈你！花公一再想横刀接招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听着咔嚓，大斧子正劈在花公一的脑门上，把个脑袋砍为两半，死尸张落马下，大刀扔出多远，群英会的好汉们齐声报号，好啊，真是利索呀。再看程咬金，大斧子血迹在死尸上荡了荡，一学战马还转一圈，洋洋得意，可把花公吉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放声大哭啊，兄弟呀，你死得太惨了，可惜你一世英名死在无名小辈之手，我给你报仇雪恨。说着抬腿摘下象鼻大刀就要出马，惊动他手下四员偏将，就是马三宝、段志贤、刘洪基、殷开山。马三宝说，将军，使斧子人招数厉害，您出去难讨公道，您别出去了。不行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杀敌之仇我焉能不报啊，我一定抓住他砍下的脑袋给我兄弟祭奠亡灵。说着催马抡刀赶奔疆场，要会战程咬金。 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